己失業，例如出示解雇信或者冇再出糧的記錄等。劳雇会劳方成员工联会邓家彪说，有关措施可以为打工仔提供多一个选择，但未能取代失业援助金。职工盟总干事蒙少达形容政府只设失业贷款，做法孤寒。美国联合航空波音777客机引擎起火事故，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初步调查显示，引擎扇叶损毁和金属疲劳吻合。委员会主席说，分析过飞行数据记录仪和驾驶舱语音记录仪之后，认为涉事引擎在飞机起飞四分钟之后曾经发出巨响，之后就出现故障，客机机身轻微受损，但结构没问题。波音在事故之后建议航空公司暂时停飞使用同款引擎的波音777型号客机。至于涉事客机的引擎扇叶已经被送到实验室，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派人监督检查。英国下令暂时禁止使用同款引擎的波音777飞机进入领空。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增强。本港今晚和明日大致天晴，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1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听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风势较大，星期五能见度较低，稍后有几阵雨，星期六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632点，升312点，成交金额267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36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43点，跌9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707蚊，跌6.5；美团392.8，跌7.4；快手358蚊，跌19.8；中移动55.9，升2.5；阿里巴巴247.6，跌3蚊；小米集团28.1，跌9毫；比亚迪股份225.6，跌13.8；汇控46.7，升2毫；银河娱乐76.05，升6.2。盈富基金30.8，升2.8。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3，英镑10.914，瑞士法郎8.625，欧元6.131，加元6.148，新西兰元5.674，欧元是9.424。每百日元对港元7.3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46。港金现价报16740蚊，升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7.3美元，卖出1808.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在菲林明道，西行就排到世贸中心附近。坚拿道天桥过海比较多车的，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暂时交通畅顺。港岛路面方面提醒大家，湾仔活道因为有工程，近圣若瑟小学对开那段的活道需要临时封闭嘅，咁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啦。而中环嘅德富道中吉比利街交界就有电车路轨嘅重铺工程啦，交界位嗰度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咁如果你揸嘅车咧系长过7米嘅话咧，而家系禁止由吉比利街南行线右转德富道中嘅。九龙方面咧，亚皆老街码头围段有工程。

2月23号星期二嘅骚动音乐，大家好。 翻嚟有波盛有言情，听到波盛咁认真嘅态度，大家就知道佢有啲重要嘅事情要同大家讲。 第一样嘢就系我哋有谁冠名，等大家冠名赞助故事俾我哋，电话号码1872388，又或者骚动音乐嘅 IG、Facebook 嗰度咧都可以。找我哋嘅，将你嘅故事同我哋分享下咁样啦。 咁啊，今日六点半咧都会有听众分享佢哋嘅故事，而你嘅故事系点嘅咧？唔好谂咧，即刻嚟留言俾我哋啦。 系啦，咁啊，今日开头咧都谂好耐，今日讲定留翻星期五嘅，但系今日轻轻都可以讲下嘅，就 系 一对嘅二人电子音乐组合啦。 嗯 ，Def Punk 咁就喺寻日啊。夜晚今日凌晨左右喺网上面，大家有机会有留意到咧，都见到佢哋宣布就解散啦。 系 28年啦，呢一对嘢 系诶嗱，即系必须要讲。虽然我以为我嘅朋友都唔系听呢啲音乐嘅人啦，除咗波盛之外，但我寻日都有见到我嘅社交平台上面算系小洗版。 嗯，系啊，有少少噶都。 咁当然今日嘅大洗版就已经俾 Rubber Band 宣布咗4月头会开演唱会期， 系啊， 取替咗啦咁样。 系啦、啊，近期都有系啦、啊，即系听讲，即系好多唔同嘅香港嘅音乐单位都宣布第日可以搞翻 show 啊、义文啊等等啊，都会有啦。咁大家可以留意同支持嘅咁样。 系啦、啊，咁我哋讲翻 系啦， 解散嘅呢一队系。 系啦，咁跟住咁我自己都，因为有一段时间咧，我都听佢哋嘅作品嘅，咁所以其实知道佢哋解散有少少觉得可惜。咁、 嗯、 虽然近年佢哋少咗啦，即系比较近期啲，可能就同 The Weeknd 合作嘅、Starboy 嗰只歌咁样。咁嘅琴日佢一将佢其中有一套嘅，你当系度橋或者一套嘅麥片啦，叫做。咁啊，將其中8分鐘擺咗出嚟咧，咁就當係即係宣布佢哋解散啦咁。咁嗰八分鐘其實好簡單，喺個沙漠裏邊，兩個人越行越遠，突然之間就行翻埋一齊，跟住因為佢哋以機械人嘅裝束撳咗個掣，就有其中一個成員爆炸 ，boom， 咁就完結咗啦咁樣。然後就出咗1993至2021係嘛？係啦，咁、 嗯、 就即係佢哋呢一個組合嘅再生時期啦，叫做 存在嘅嗰個時間。 係啦，睇嘅時候我未去到流眼淚，但係有少少心酸嘅都 係啊，我覺得呢個故事好。 嗯，而原来佢曾经佢攞翻曾经嘅一啲作品 clip 翻出嚟嘛，而唔系新拍嘅咁，系啦。咁但系因为我觉得今日分享嗰样就系在于，即系我听呢一对嘢咧，好有趣就系入咗电台嘅时候，其中有一年咧，嗰阵时我哋仲有 pop pop 嘅， 系 中文我唔记得咗叫咩啦。 系即系 即系每一年都会有一个颁奖，除咗我哋即十大中文金曲之外，亦都会有一个就系讲一啲外语歌嘅。 系 咁咧，嗰阵时我入到嚟嘅时候就系要负责要处理呢啲即系候选歌啦。嗰阵时会咁，亦都要帮手整一啲宣传声带，就是、要介绍当年入围嘅一啲音乐单位。咁嗰阵时我记得2014年做嘅，因为佢哋嗰时2013年左右冇记错出咗佢哋嘅一张 studio album 咧，就系、是。叫 Random Access Memories 啊，系啦，即系 RAM RAM 嘅一个嘅简，即系嘅全写咁。咁嗰时咧，咁我就听好多唔同嘅歌。嗰时其实仲有啲日本嘅明星，佢都会听过。 嗯，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Oh yeah， 系啦，因为我成日都系叫 pop pop 嘅啫嘛。咁嗰陣時咧，佢哋就係候選係唔知最後5強咧 ，Daft Punk 咧就係其中一隊啦。咁我嗰時就首先即係聽佢啲歌，同埋因為我要收一啲宣傳相，我就見到乜原來有音樂人係會遮住自己個樣，唔俾人知你咩樣嘅咩咁樣。咁嗰陣時，我唔記得龍小坤喺香港出現咗未啦。咁大家不嬲都會認知音樂人會見到佢個樣咁樣樣啦。嗰陣時仲要啱啱開始即聽歌，係咯。咁啊，2013、14年，即係都7、8年前。咁又幾有趣喎，兩個機械人咁又幾型，因為一個金色一個銀色嘅，佢哋嗰陣時喺嗰張專輯裏面嗰個封面，咁、 嗯、 就上網開始揾佢嗰啲歌啦，咁啊 library 又借咗佢隻碟聽翻咁樣。哦，呢啲人嗰啲聲我都唔知叫咩㗎，總之而家就識講叫電子音樂啦。嗰、嗯、時聽咦好似有機械人喺度講嘢啊，跟住啲嘢又幾好韌啊，幾得意喎，同我以前聽嗰啲嘢唔同㗎喎咁樣。咁就嗰段時間就不斷係 loop 佢呢一張嘅專輯，咁樣開始認識。 哦， 我覺得一個有趣就因為反而做電台嘅工作，佢認識咗一啲我未聽過嘅音樂咁樣。 嗯， 即係個古仔係咁樣嚟到嘅。 O K， 系啊， 咁我寻晚知道佢哋解散呢个消息，你有冇一种哇时光飞逝，只个个都老啦嗰种感觉？ 都可以咁样讲嘅，因为原来当初听得最密嗰段时间，已经讲系咁多年前啦，咁样样 系 啦，咁亦都到而家即系讲个解散完，其实大家都未知道嘅，亦都冇公开讲，即系宣布咗呢个消息咁样样啫。咁啲朋友都会 send message 嚟嘅，咁样即系话好可惜啊咁样。不过喺我嘅角度就会觉得，其实佢有一段时间可能冇新嘅作品咧，都觉得唉，其实过去嗰几即系佢冇出作品，好似同 解散咗冇乜分別，因為你等極都等唔到啊。咁變相我哋會繼續追一啲新嘅音樂嘅時候，佢就會放埋咗一邊，而係等佢可能要出新專輯，你先再抄翻佢舊嗰啲，哦，重新再重揾翻一啲所謂童年回憶咁樣，係即係一種咁樣樣嘅感覺咯。我覺得，係啦。咁但係你即係會諗嘅，究竟兩個人做一個組合，無論你喺音樂上面或者其他範疇都係嘅，即係點解會分開呢？係因為大家行嘅步伐唔同，好似段片咁，一個越行越快，定係點樣呢？咁因為講緊佢哋最初係讀書已經識㗎啦，已經出嚟佢哋係玩 band 嘅，咁玩到 band 咁上下就覺得嗰啲歌玩嚟都係咁樣樣，後屘就本身三個人嘅隊 band 叫 Darling， 跟住就剩翻而家呢兩個就自己跳咗出嚟就做一隊玩電子嘅咁樣，咁就覺得啊呢、這個由細識到大嘅朋友咩事咁大件事去到要解散呢對嘢咧咁樣會喺度諗嘅，咁但係我哋唔係當時永遠都唔會知道真正嘅係啦，就算發新聞稿都你都知道嗰啲。系啦，我哋大家都明啦，话明新闻稿嘛，系咪先？ 一个理由嚟嘅啫，都系。 系啦，咁所以冇啊，系今日就分享呢个啫。 咁你头先俾我拣，一定系二关唔关呢个事？ 关事嘅，因为其中有两首歌谂咗好耐，唔知拣边一首嚟播，咁因为佢太多啦。 系。 咁啊，头先阿琼就拣咗二号咧，咁所以咧就有 Daft Punk 嘅呢一只歌啊，都好耐之前，2001年 Discovery 嗰张专辑嘅作品嚟嘅。介绍少少呢一只歌咧，叫做 Harder, Better, Faster, Stronger， 系啦， 几有正面嘅意义啊！喺中文嚟讲， 系啊，硬啲啦，好啲啦，快啲同埋强 啲 啊！Make it, do it, makes us harder, better, faster, stronger, more than power, power, never, ever, after work is over.Work it, make it, do it, makes us harder, better, faster, stronger. Work it harder, make it better, do it faster, makes us stronger. More than ever.佢嗰啲 vocal 咧 ，tune 到好似机械人咁样嗰啲咁样咧。 同埋我发现呢几个字原来摆喺歌词入边都真系几得意噶。faster 啦， 即系同埋有高有低嘅。 系啊， 系啦。咁因为琪琪都有问我，哇，其实得分咁即系嗰个影响，大家都讲喺边度咧？咁其实我哋冇唔系经历嗰个年代，可能冇办法切身感受嗰个几巨大的影响性啊、嗯，只能够睇翻一啲嘅资料啊嘛。即系譬如话，你而家听到佢哋啲 vocal 嗰啲嘅处理方法就系、是、即系 French house 咧，其中一种。即有嘅元素喺度，就係講 Daft Punk 將 French House 呢樣嘢帶咗去主流喺 commercial 嗰度有成就啦。咁所以呢一首歌頭先你聽到嗰啲 Better Water 嗰啲咧， 在之后 Kanye West 的有隻歌叫 Stronger 就 sample 了这些出来，咁这些就叫所谓影响咯，我可以做一个例子就 系、是。咁系，咁对乐坛系有影响噶、哦。 系啊，即系攞佢嘅呢一啲嘅 vocal sample 咗，然后再用一个新嘅音乐加埋佢嘅 rap 嘅词去做一个新嘅歌咁，咁呢啲就系慢慢再滚传落去嘅嘢咁样。 因为你揾咗一啲新嘅 idea 入嚟个乐坛，令到后人想追随你。 系啦、啊，而唔系就咁重复咗做翻以前嗰一样嘢，要加新嘢落去咁样咯。 致敬啊！ 系啊，睇下要自己再揾下多啲啊，或者啲 keywords 大家可以自己上网 search 到啊，关于 Daft Punk 嘅呢一对二人组合嘅一啲歌啦咁样。 剛才波盛就跟我讲起的时候我都有一种是即是我都有这种感觉，但是 他剛才在咪后突然间跟我谈的一个点呢是令到我醒了的。 是 就是啊会不会其实都有一些组合的聚散离合 是 很刻骨铭心的。很刻骨铭心的。讲出来之后可能会大家会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呢，大家如果即虽然现在都试过景迁和他们都很不同，大家都知道我小时候听国语歌大嘛，我很记得那时候我都很印象深刻呢，是 SHE 的 Selena 在他的音乐会上面他老公求婚 了、哦、 我不知道大家，我不知道你对这件事有没有印象，应该有印象，即可能不是很知道 exactly 发生什么事， 但你 说 会知道咯，是 就是这个台湾的三人女子组合他们一次的世界巡回音乐会，Selena 即係其中 S 嗰個女仔嘅前夫啦，咁而家都已經離咗婚啦，喺台下同佢求婚。咁嗰時其實佢都淨係處於一個重新企翻起身嘅狀態，因為佢之前經歷過火災嗰個事情嘅意外啊嘛，咁樣。咁其實好多人喊或者好大觸動，係因為好感動啊，即係覺得哎呀呢一、這個即係經歷過咁多傷痛嘅女仔，終於有人愛佢啦咁樣。而喺我心目中咧，我更加肯定咗一件事，但我嗰個可能都有感動，因為覺得哎嗰陣時你都覺得佢終於揾到自己嘅幸福啦咁樣。但係我咧係好深切地感受到一件事啊。就是他们三个要拆火了、 oh. 我不知道你们明不明白，就是当你意识到你很爱一对团体，你越意识到那个团体当中大家的步伐人生的规划越来越不同，所以为什么之前我说苏打绿会疏会疏添会休团的时候我很理解那件 事，苏打绿 苏打绿休团的时候我为什么我会很意识到那件事，甚至乎很接受到那件事呢，是因为你追随佢哋，你知道佢哋啲团员人生嘅规划越嚟越唔同啊嘛！你谂下，好似嗰三个女仔，一个 Hebe 自己单飞出碟，个个都哇天后级嘅王妃咁样喎，咁样，跟住有一个就要结婚，即系经历咗一啲火灾意外，虽然休息，虽然重新出发，但系计划要结婚啦。咁嗰阵时 ，Ella 就已经开始拍好多唔同嘅电视剧啦，做好多主持啦，咁样，即系当佢哋三个。找到人生各自不同的方向，就好像你刚才说那两个人可能方向不同可能步伐不同的时候，其实很难夹硬将人家放在一起的嘛。 我都同意的，特别有时候如果你见到明明他们没有说解散的，就是所谓休团大家各自发展，但到这么上下的时候要一些可能 project 啊或者一些周年庆他们埋在一起。你见到佢哋可能玩翻以前嘅歌，有一种感动。但系当你知道佢哋各自有发展，有啲你会见到有貌合神离嘅情况，你会觉得好尴尬，睇、 啊、 都会觉得尴尬，就不如冇啦。 做咩啫？冇啦，算啦，好嘛？ 系即系台上 都系嗰几千万啫，唔赚唔得咩噶。 最惨系观众睇得到嗰下，就会觉得不如将我当年最美好嘅回忆 留翻俾我啦，唔好特登出嚟破坏佢啦，咁样。喂，唔系，同埋咧，你头先有讲到话咧。即系如果就算唔解散，摆个名喺度都冇意义啊嘛！我唔知咩，我觉得其实有噶，系一个可以俾歌迷自欺欺人嘅机会啊！ 即系总有一日佢哋会 系啦，即系我一日未死，我都期待我可以睇到《海贼王》嘅结局嗰种嘅感觉。即系只要我未死， 系 佢哋仲有机会以呢个组合嘅身份出现。即系你明我讲咩？ 我明 啊！即系嗰种歌迷自欺欺人嘅感觉，即系你明明已经见到开始捞紧唔同嘅嘢啊，咁样。所以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复杂嘅心情嘅。 会唔会因为未够爱嗰一个嘅团队组合或者乐队，所以 梗系啦，嗰两个男人嚟噶嘛？ 咩啊？ 嗰两个男人嚟噶嘛？ 不只是这个，因为刚刚讲的那种自欺欺人的状态，是不是可能过往未有一对组合或者乐队令到自己爱到刚才那种死心塌地，所以就未去到那个境界了。 是啊，你试试如果是女 DJ 团体解散，还要个个身材又好又响又靓，我相信你那个不舍得的感情一定不止这么简单。 不会，我告诉你，如果我是看这件事的话，随着时间过去，他应该是没有以前那种青春，我不会有这种感觉的。 你听下，我只系简简单单讲咗一句啊，我就已经讲咗佢最真实嘅人性出嚟啦，咁样。因为其实我好睇，点讲好咧？我应该话，我觉得歌迷心目中都应该系会有呢个担忧嘅。我唔知道而家即系追紧 Mira、Era 诸如此类嘅一啲嘅歌迷点睇啦，乐迷点睇啦。所以如果你有你嘅睇法咧，系好欢迎你。冠名赞助你追星嘅故事俾我哋噶，无论嗰对星依家咧系咩状态啦，单飞啊、解散啊，定系仲系如日中天噶，咁样系啦。 我以为你有咩发表，原来踢落去， 梗系要啦， 踢得好， 踢得好啊！电话号码17233888，或者系Instagram 啦，或者 Facebook 啦，搵骚动音乐，你都可以搵到我哋。冠名赞助你追星嘅故事俾我哋， 四个字，爱要及时。你中意佢嘅话。要讲出嚟，你要讲我哋先知佢先知你中意佢噶嘛？ 系唔讲唔知噶，错过咗冇噶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五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1宗是本地感染，其中3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有10几宗。新增源头不明个案，当中一名患者在荃湾一间食肆任职厨房，其余两人分别是一名无业人士和一名在牛头角创业街从事电话销售工作的人士。初步阳性个案的患者包括一名63岁男子，有兼职为餐厅开车，接载客人到清水湾一间食肆，患者住在杏花村，有家人初步确诊。旺角帝京饼店有售货员亦初步确诊，住在沙田。另一名初步确诊者是22岁男子，他在农历新年期间在花墟一间花店卖花，住在福华街的唐楼。选举事务处一名文书主任确诊新型肺炎，他在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13楼工作，负责选民登记后勤工作，办公室不对外开放，最近一次上班日期是今个月20号，目前已经入院接受治疗。选举事务处下午已经关闭国贸的办公室消毒，设在该楼层的查询柜位和选举资讯中心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而由于查询热线组的工作地点属同一楼层，因此选举事务处电话查询服务亦受影响，只能维持有限度服务，直至另行通知。政府的新冠疫苗接种计划今日开始接受网上预约，截至下午四点，所有由今个月26号至到3月11号两星期的预约已经额满，共有大约70000名市民在网上预约接种第一剂和第二剂疫苗。政府发言人感谢市民对接种计划的支持，稍后会公布接种的最新安排。加拿大众议院通过无约束力动议，认定中国对新疆维吾尔族进行种族灭绝，中国外交部予以谴责，又表示已经向加拿大提出严正交涉。中国驻加大使馆批评加拿大众议院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恶意挑衅14亿中国人民，强调种族灭绝在国际法中有明确定义，根本扣不到中方的头上。而在2010至2018年，维吾尔族人口增长25%，高于全新疆人口增幅，反问何来种族灭绝。发言人说，加方通过有关涉疆动议压制中国发展的图谋绝不会得逞，敦促政客正视现实，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借涉疆问题谋取私利，停止大搞反华闹剧，否则只会自取其辱。

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是陪伴。紧你余香莹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最好陪伴》，作曲有大伟、余香莹，填词有陈心瑶的作品。越是难得，就越想在你身边，一直到尾。 望着 YouTube 开汽水，用力喷在留言区，一句定我醉。望着今天这废墟，整身恶痕已死去，是我不对。对着作曲填词那句，这默许怎么可唱出？金句，香港歌手竟已死，甩嘴走音兼武器，企在原地，所有青春嘴脸，边个边个都没有声味，叹口气，往昔金曲的岁月，哪可比美？再开收音机，沾污这大气。旧事记录轻如水，用心爱这里，小店小区，六百至四十句是故事与情绪有歌。 有好多嘅讨论都喺度问紧大家，喺你心目中到底乐坛死咗未咧？咁你吴林峰同乐坛已死大合唱团合唱作品《乐坛已死》，但系喺我心目中嘅重点可能唔系乐坛死咗未，而系喺希望未嚟到之前嘅每一刻，都有我陪住你听呢一首歌。 凌晨与你说着有备的字，温柔微微给你去掉手中的刺，你说你累了，吻向你耳边，偏偏一切突然停了，没法开始。奢求凌晨替你斗士或上宝剑，坚持重留跟你看着卡通的脸，替你播尽了这晚，再平淡微笑，却 王源最新的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天光前》。乐坛就一定不会死的，为你介绍都是来自造星儿的这位歌手，曲词编监全部自己负责，首支以独立音乐人身份推出的歌曲《Leave the World Behind》。 钟声诈骗某年某地，春的花记住了气味，想起秋季往日往事回味。星宿如指引，缓慢地，好似随一机进日记，改写流星的沉默地。 他的名字，他叫做 Eagle 陈天鳌。刚才讲曲词编监都是自己负责的。 写教调色的分化，怎可了解我想法？今天我怎去抑压你在意过吗？这世代怎么抉择？与低处怎去挣扎？不选你的对，等于我就错了吗？ 刚才听到有 Eagle 陈天鳌自己曲词编监的这一首，以独立人身份第一首推出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 Leave the World Behind。之后有这一年的女新人，她叫做李贤。歌曲名称叫做《这世代》，话俾你听，唔好对呢个世代嘅新歌手失望，佢哋会 keep 住俾新嘅惊喜我哋。 规则里避着差错，天天沉闷地工作，夜夜无谓地挥霍，最美好的却未碰过，总想过淡薄的过。 最想渴望怎么过？才追懂直奔开始，想都不去想，开始不懂笑，开始只配角安详，通通关起了声响，事事要退一自论，但是并未去看明日那样，就望望旧日未实践的话，就尽力实现实验那真假。只恨太近，光阴很远，未来有我划过定界，将教条一一拆下，画出了一套方间，画出我一套空间，累踏过困难，这世代总可抉择，遇对处总会挣扎，不选你的对等于我就错了吗？想过自定方向，被人拦下便心痒，今天看自立的我，你却很批别乱妄想，当天你是旧的我，这想法你亦想过，请知道代代有种渴望，当天开始想都不去想，开始不懂笑，开始只配角安详，通通关起了声响，事事要退让自量，但是并未去看明日那样，命运并未定局任我选择，别认为事事亦受你检查，志向太近，光阴很远，未来有我突破定界， 再加你有李贤，歌曲名称《这世代》，作曲有李贤自己填词有 T-Rex。先听一次新闻之后，翻嚟继续骚动音乐，有今日嘅嘉宾韦斯啊。 汪文斌话：中国正向53个国家提供疫苗无价援助，其中疫苗已经运抵部分国家，包括巴基斯坦、柬埔寨、白俄罗斯等。汪文斌说，中国同时向27个愿意购买中国疫苗的国家出口疫苗，疫苗已经运抵匈牙利、秘鲁、智利、墨西哥、土耳其等国家。他又说，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将在能力范围内继续与各方开展疫苗合作。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增强，本港今晚和明日大致天晴，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朝最低气温大约1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明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风势较大，星期五能见度较低，稍后有几阵雨，星期六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一宗意外事故先啦，喺新界沙田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咁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开快线受到阻碍，来往方向都多车噶。去上水方向龙尾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美城苑同埋美田路嘅，而去九龙方向咧，龙尾就近睇艺中学啊。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开，因为有意外啊，快线受阻。去上水方向龙尾分别去到美城苑同埋美田路，去九龙方向都多车啦。咁啊，龙尾近睇艺中学。现时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车龙分别喺中环广场同埋世贸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净系公主道多车啫，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嘅龙尾近油站，龙翔道龙尾去到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近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都多车嘅，龙尾去到电话机楼附近。港岛咧就中环嘅皇后大道中啦、北打街一带咧就较为塞车嘅，龙尾去到花园道口。九龙方面咧，就太子道东、太子道西都分别多车。太子道东就系观塘方向嘅，新蒲岗景泰街咧有啲工程啊，部分行车线就封闭啦，所以一带就比较繁忙嘅。而太子道西就天桥啊，去旺角方向九龙城交汇处都系多车噶。新界方面咧，而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段都系较为多车。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青马大桥柏丽湾去九龙同埋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啱啱收到消息，头先大埔公路近住沙田港铁站嘅意外事故清咗场，不过车龙都有待消散。好啦，我哋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财政司司长将于2月24号发表新一年度的政府财政预算案，有关内容会在政府网页 budget.gov.hk 同步发放。你亦可以喺当日下昼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指定政府办公大楼同其他地点索取预算案摘要单张，单张亦有电子版本。市民请尽量喺网上浏览有关资料。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严琼，今日我哋嘉宾首新歌好有意思噶，我哋都用佢个名作翻句好有意思嘅嘢送俾佢咯。 呢句又有意思又有福气，听住啦。为师比寿更有福。 哇，佢两姊妹加埋呢一卷嘢有三卷啊！ 正啊！ 佢同佢家姐都系咁善良噶， 好好啊， 系啊，好古代 feel 啊！ 先介绍我哋今日嘉宾咧，系有慧思嘅 ，Hi，Hello，Hello， 明明咩叫做施比受更有福啊 ？No， 你要解释俾我听。 我都话佢哋两姐妹都好善良噶，因为就算听唔明都好捧场啊！ 我哋一早已经谂定咗点样解释俾你听啦， 但知道系一种祝福咯。 是不是算是 的， 某程度上算是一种祝福来的、 okay。 英文出场高。 施比受更有福的意思就是 施比受更有福。 就是 giving is happier than taking。 哦、oh， good， 系啦， 系啦，系。 我喺度谂紧，佢睇咗中文会唔会好啲？后屘谂下，应该都唔会。 但系照送，我觉得好靓呢一个。 系啦，照送先。咁因为咧，我哋除咗嗰句嘢之外咧，你其实家姐都有好多噶啦，就系、是、咧，我哋特登写埋出嚟噶。 哇！ 系啊，我好逼啊，呢架车。 系啊，好靓啊！ 系啊，但系你认得你个名噶嘛？认 得， 系啦，系啦，就真系可能帮紧人嘅时候咧，即系可能自己甚至乎有少少蚀底，但系调翻转谂咧，你都会觉得唔系啊，帮咗人其实都几开心啊，或者其实自己都觉得咁样帮人系好值得嘅，咁样付出系好值得嘅故事噶。嗯， 有啊，即系近排我去深水埗去做义工啦，咁就去嗰啲公园啊，即系有好多露宿者嘅人，咁我哋就我同一班朋友会派一啲口罩俾佢哋，同埋都会坐低同佢哋倾偈咯，同埋唔系就去一次噶，真系要去几次同佢哋建立关系，因为唔想就咁派咗啲嘢之后就算，反而就想真系俾佢哋知道佢哋唔係自己一個咯，同埋真係做朋友咯，因為好多個都好 lonely 噶，係啊。 咁你話會同佢哋做朋友啊，去即係了解佢哋嘅故仔，咁有冇一啲佢哋嘅經歷或者同你嘅 sharing， 你都幾印象深刻啦，或者 touching 咧？好多個咧都係因為屋企可能有家庭暴力啊，或者有啲係同屋企唔妥啊，跟住就離家出走。有啲咧就真係佢哋去冇錢去交租，咁就真係要瞓街嘅。咁所以其实有好多噶，有好多佢哋嘅故事都好唔同，但系大部分都真系因为好破碎咯，佢哋嘅情绪里面，跟住又屋企环境唔好咯。 嗯， 系啊。 但系你即系已经话去咗几次啦嘛？你有冇觉得自己去咗几次之后，好似同佢哋嗰个关系，即系可能开头同你好陌生嘅，但系后屘关系好似已经开始信任你啦，开始同你倾多啲偈啦。咁有冇一个改善？你觉得？ 有啊，我哋去咗深水埗一个地方咧，喺嗰啲劏房系咪？劏房咁啊，其实我过去都有同佢哋传福音，咁所以就会为佢哋祈祷啦。咁其中一个女人佢都几老下嘅，咁佢就佢话即系佢话佢唔知道有人会爱佢，即系佢未试过有人咁样会好关心佢。跟住我同佢讲，耶稣好爱你，因为佢派咗我哋呢度都同你倾偈咁样。跟住佢就喊咯，系啊，即系佢都好感动咯。同埋我觉得我学咗一样嘢，就系我唔应该想去同佢哋倾关于人生嘅道理，反而系净系倾偈，好似朋友咁样倾偈，即系唔使咁，即系好似教佢哋点样去生活啊，即系反而唔系讲呢啲咯，系啊。 咁啊，今日阿松有冇有慧思咧？啱啱你嗰个古仔真系好适合我哋头先讲嗰句施比受更有福呢一样嘢啦。 我觉得都好衬个新歌、哦，因为头先即系可能讲到呢、這个去探访一啲无论系露宿者或者系即系劏房嘅啲人啊，即系我哋可能对于佢哋嘅人生都系一知半解噶嘛。 系噶， 系啊，所以我哋就听到新歌一知半解啦。Yeah！ 哇，好嘢啊你！系啦，咁一开始我同阿琼咧，首先会估下呢一首歌，你听完之后一啲感觉啊等等，咁啊再交俾慧思你去即揭晓啦。 嗯，好啊，好，咁我先啦。因为我睇填词人 T-Rex 佢 IG 咧，佢又好开心，因为佢话其实佢想写呢、這个世界充满误解，充满一啲无情残酷嘅审判呢啲主题咧，好耐噶啦。咁咧好开心有呢个机会可以填到呢一首歌。咁、所以我就谂咧，你同 Agent 写呢个曲嘅时候咧，交俾 T-Rex 时候咧。是冇俾任何限制佢嘅，即系由佢听呢首歌有点样嘅发挥，于是乎就练成咗呢一首佢又好中意，同埋我又觉得好深刻嘅一知半解嘅歌词。 咁啊，因为呢一首歌即系讲紧可能被人标签啊，或者被人误解嘅一种状态。咁我觉得正常人如果遇到呢个情况，应该会有好多情绪嘅，譬如系觉得好无奈、唔开心，甚至乎嬲啦。咁但系呢一首歌，我发现咧，其实嬲怒嘅一个情绪，其实占嘅百分比反而系好少，可能真系嬲咧，系去到只歌最尾嗰一段爆发嗰段啦，即系为甚宁可开始嗰度唱先至叫嬲，但其实嬲一嬲咧，跟住又会收翻嚟嘅，咁所以我觉得呢只歌想带出嗰样嘢，即使被人误解都好，个感觉似可能系自己唔开心或者无奈多于嬲，因为好似嬲完之后个世界系唔会改变咗一样咯，我觉得喺个情绪上面系嗰个比重系咁样样，呢个就系我估嘅嘢啦。 其实我是首先就跟 T-Rex 讲，我想这一首歌讲什么东西的。那他跟、 错了 死开了你。 係啊，咁但係咧，佢聽完之後咧，佢就好開心，即係有呢個咁嘅信息，因為佢其實一路都好想寫關於呢一個話題嘅。 是啊，即其实你是一早跟 TRS 讲我想写一首关于被误解的故事。为什么呢？是因为你有个即是类似的经历，还是？ 我一定有这些类型的经历，但是呢很得意的，当我们即做一首歌，是个灵感会个 timing 是很搞笑的，即我都解释不到，不知道为什么我听我同阿 Adrian 開咗會，同埋同佢講，喂，下一首歌應該講咩好咧？跟住我其實嗰一刻已經唔知點解係feel 到係要講呢個話題咯。即係個 time， 我覺得係個 timing 嘅原因咯。我就係覺得唔知點解係覺得係時候可以唱呢首歌，同埋我覺得係需要有呢啲類型嘅歌俾人哋去感受到嗰種 frustration 同埋嗰種好唔中意俾人哋去標籤嘅感覺咯， 咁所以就將啱啱講嘅呢個 topic 就同 TRS 溝通咗，係我哋諗咗個方向係咁啦，咁然後佢就自己去發揮去寫啦， 自己去發揮寫。 咁你再收翻呢一份歌詞，見到 TRS 佢完成咗之後，嗰陣時你仲記唔記得嗰個感覺係點樣樣？ 嗰個感覺係好好，咁當然我即係覺得哇，因為我唔識睇中文，所以真係要有人去解釋每一個字同埋每一句，但係真係。看完之後覺得真的很重，特別是最後那三句，有些恩能看得到，有些果能設想到，有些傷能而修補，那三句是真的首歌的中心咯。因為我們真的不知道那個人的背後的原因，為什麼他會這樣，我們不知道的嘛，所以會可能會給我們 at least 有些 empathy 咯，對那些人。 你自己写呢首歌，即系同 Adrian 一起写作呢个曲嘅时候，所回忆到嘅片段，或者你唱嘅时候回忆到嘅片段，就是、可能以前自己被误解，甚至乎好痛苦嘅一个时段，而喺尤其是可能系你唱嘅时候咧，发挥到个感情落嗰首歌度咧。 有啊，我觉得每一次录歌都一定会有啊，同埋系真系可以帮助我哋去投入嗰个情绪噶，真系有一段时间系真系好劲啊嗰段时间，所以就会记得啲人嘅说话咯，即系到而家都好深刻噶。但系我当然我自己都原谅咗自己，同埋可能有啲唔了解我嘅人，同埋有啲觉得唔系真个 truth 咯。咁所以系噶，即系有好多唔同嘅画面系，即系特别系嗰啲好难听嘅说话咯，系嚟攻击我咯， 系 即系俾我觉得我真系。俾人哋去欺凌我，有少少感覺。係、 咁去到頭先，我估嘅人即係喺呢首歌嗰個情緒上面。頭先我估嘅比重其實可能嬲怒係佔比較少啲，反而係無奈比較居多。呢一樣又係咪真係喺你哋去創作嘅時候，無論由曲啊，或者去到詞收翻嚟，甚至錄嘅時候就係咁樣樣？ 都係嘅。即係我記得我哋去錄音嘅時候都會。大家會溝通究竟呢一 part 係咪可以有力啲啦？呢一 part 係咪可以係咪應該冇咁慘咧？即係冇咁 intense 咧？係啊，都有噶。跟住我哋真係決定嗰一 part 個 bridge 係真係要爆出嚟咯。 係 啊。 其實 Adrian 做編曲嘅時候，即係你有冇講話啊？即係你睇咗 T-Rex 嘅詞，理解咗啦之後，你有冇同 Adrian 講話啊？其實我呢首歌喺我心入邊嗰個整體嘅風格，又或者佢嗰、那個。架構啊，係點樣？即係你有冇將你自己心入邊嘅諗法同 Adrian 分享啊？ 有啊，我哋開咗會，跟住就俾佢聽我中意聽嘅歌，同埋咧佢就翻咗屋企喺部電腦裡面，佢估我中意啲乜嘢咯。佢真係估嘅啫，跟住佢起咗個音樂底，跟住就 send 翻俾我，跟住我喺個電腦裡面個音樂上邊就加咗自己啲 vocals 咯。跟住一路唱嘅時候咧，就一路就覺得哇好～都幾 intense 喎、啊，呢個旋律係啊，成件事都好 intense。 嗰陣時咁，佢估即係韋斯你中意嘅時候，你話佢翻屋企就加咗一啲嘢。嗰陣時係有啲咩喺裏邊嘅咧？即係佢估計嘅你嘅喜好嘅時候， 佢就加咗啲beat， 首先加咗啲 beat 啦，同埋啲吉他聲嘅。咁嗰啲個 guitar sound 係真係唔係好 light 噶，即係唔係好 bright。但是係反而係好似有種 emotions 喺裡面咯，咁我就跟住嗰個 emotions 去加我自己啲 vocals 落去咯。 哦， 因為在現在這個即完成了的版本裏面，我覺得在那個樂器上面，特別 前半部分呢，個後面其實有隱約一些譬如低音吉他、電的低音吉他啊，一些 strings 啊，在裏面它不是成嚿掉出嚟，佢少少地咁樣砌落去， 少少地， 係啦係啦，少少地砌，我就覺得呢一個編排可能就係咪你啱啱講嘅嗰種，即、就是、慢慢滲嗰種感覺出。 慢慢滲，因為我哋呢個作品係真係透過電腦不停回來咁樣去做出嚟嘅，咁佢真係每一步都係我哋會 fine tune， 同埋會睇下哦，究竟呢一 part 係咪應該加一啲電子吉他加埋木吉他咧，即係我哋都會咁樣去商量咯，跟住就一路就變成咗而家呢一個 final product。 咁之後，我覺得另外都有拍好精彩嘅，即係個 MV 啦。 係， 因為好多人睇埋首 MV 之後，更加覺得哇，揦住揦住咁滯啊咁樣。咁嗰陣時， 其實你哋睇咗之後，你哋有冇睇啊？你哋覺得明唔明㗎、那個故事，定係都即係會？ 你睇第二次先明，係啦，因為其實佢好節奏好快啊，同埋佢後面剪得裝得好多，係啦，於是乎你又要睇多一次，咁咪好咯，即係咁樣就 double view 又可以有多個 view 啦，起碼 係啦， 大家起碼睇幾次啊要， 大家真係要睇得明咧，你就會覺得好震撼嘅咁樣，同埋我覺得佢有少少嗰、那個嗰、那個英劇咧，嗰、那個 Black Mirror 嗰種嘅狀態，即係一種審判，一種社會式嘅審判嘅嗰種嘅意義喺當中咯，咁樣。咁嗰陣時，我覺得有冇同導演傾過或者點樣，即係揾咗一班新嘅演員嚟做一個咁有情節，直情係去到微電影咁樣嘅狀態咯。 個 team 咧，我個團隊就想，即係以為我會想喺個 MV 裡面嘅，咁但係我話即係俾咗呢一個 idea 佢，不如我哋揀幾個角色喺個 MV 裡面咯。跟住佢哋話哦好啊，都可以。跟住個導演咧就諗咗呢個 barcode。呢、这個 symbol， 咁我覺得哇都好好特別，同埋都好襯到呢首歌。咁咁佢就諗到呢個 MV 嘅背景就喺間學校裏面咯，有唔同嘅人，同埋有唔同嘅原因，因為受到欺凌就因為就俾人標籤。咁有幾個角色，有四個角色，咁其中一個女仔佢就係成日都匿埋喺廁所食煙嗰、那個，跟住其他人會用壞學生嚟標籤佢。咁另外有一個係同性戀者嘅學生啦，跟住就有一個女仔佢係長期都會著長袖衫，因為佢屋企有家庭暴力，咁就會想成日遮住佢身上面嘅傷痕啦。跟住另外最後就係一個老師，呢、這個老師就係佢因為要保護其中一個學生。就被人哋冤枉咯，即系咁都想有呢啲比较强嘅角色，俾人哋好明显知道系labeling 紧佢哋咯。 嗯，系啊。呢四个角色系你嗰阵时俾导演，定系导演佢哋自己倾咗呢四个角色嘅即系人物设定出嚟噶？ 系我谂咗呢啲角色出嚟嘅。咁但系咧，佢就 fine tune 咗其中一个学生，就系有伤痕嗰个女仔要。要穿長袖衫，我之前就講不如我哋揾一個女仔，佢係好肥嘅，但啲人唔知道其實佢有一種病，所以佢係減到肥。咁、所以佢話不如唔好用呢個啦，即係我哋揾一啲比較深啲、比較係咯強啲。 可唔可以問一下點樣會有靈感有呢四個角色出嚟嘅？ 因為其實喺度諗呢首歌。讲紧关于标签嘅，咁点解点样可以俾人哋见到好明显系嗰样嘢咧？因为又唔想咁就咁斋麦唱，麦嘴唱，又唔想就咁，即系真系会想有个 strong 啲嘅画面喺度咯。咁所以就谂到呢啲角色咯，系。 有冇一啲影子啊？即系见到以前自己读书嘅时候啲经历嗰时 有、啊，有啊！你哋有冇啊？ 我有啊！ 我好彩，我间学校咩啲？ 佢男校嚟，应该少啲。 但系我知我妹有啦。 哦， 系啊，即系我大个，即系呢个 MV 令我 relate 到，就系因为我妹喺佢好大个嘅时候，我哋先知原来佢曾经学校俾人排挤嘅。即係我大個咗先知我妹曾經咁，咁、 哦、所以咧 係佢同我媽講，跟住大家大個咗傾得翻呢個 topic， 咁所以喺呢個 MV 我會 relate。 有冇點樣影響到佢啊？即係 as 一個人點樣影到佢？ 就會知道點解有一段時期阿妹喺屋企好靜咯，初頭以為係、即係少少反叛唔出聲咁嗰啲情緒脾氣，但係原來佢喺學校發生或者經歷嗰啲嘢係佢冇講過，我哋唔會知道就誤解咗佢咯。 嗯、wow, really？ 係啊， 其實我都係嘅，我會即係、我覺得最感動嘅畫面就係我嗰、那個同性戀者嘅學生，佢喺台上即係佢喺屋企裏面，跟住佢屋企人唔理佢，因為佢。 即係同佢屋企人講話佢同性戀者嘅，跟住就唔理佢，唔同佢食飯，跟住佢喺度喊，拍自己個頭咁樣喊。哇！嗰一 part 好 touch 到我，因為其實我都有個朋友係真係發生咗同一樣嘅件事咯。佢真係佢屋企人唔接受佢係一個 gay man 咯。 所以我覺得個 MV 個 end 有一句說話就是憐憫比審判好，我覺得是很點題的，即是其實這個世界好像這首歌一樣，即是當你對這個世界有誤解的時候去審判人家，其實本身不是一件正確的事的。 我覺得所以剛剛聽完衛斯簡單這樣解釋了，大家又可以上去再看個 MV 了，可以再看，是的，又會找到一些重點裡面是 其實很多彩蛋在當中。你明白什麼叫彩蛋啊？ 是不是 like gems, like bomb movie 里面的一些小小的 gems 咯，是不是叫 gems 那些、 yeah. 哦， 是我们英文， 我们翻英文，我们语言交流， 那个障碍就是我们不懂他的英文，他不懂我的英文。我哋對對方嘅世界都係一知半解嘅，所以我哋要了解對方多啲啊，好冇？我哋真係要了解對方多啲啊，以後。 哦，又學識咗 James 嗰啲叫係嘛？哦、yeah. ，OK。 其實我哋都唔知係咪依 家。係啊，係啦。 今日多謝偉師先啦，係啦，帶嚟一知半解呢首新歌，希望大家都新一年啊嘛，係咪有啲新嘅思考？希望對呢個社會、對呢個世界有新嘅理解、新嘅認知， yeah. 對身邊人都友善啲咯，好唔好啊？耶 ，Thank you。 今日多謝偉師 ，Thank you，Thank you。 怎么说得就如望透那是恶与好大，然而又对着我一丝一闪一知半解，若并未感应我感受，别胡乱地为我猜心中底牌。却太多。

老人家咁样啦，咁跟住咧佢咧就换咗个新电话，咁跟住佢咧就 download 咗个 app 啦，就上攞嚟买股票，咁跟住经过好多困难咧，咁佢终于咧喺个银行嗰度咧搞掂咗个密码啦，咁佢翻到嚟又唔识用，咁跟住咧佢就要搵我哋帮手啦，点样 log in 啦，咁跟住一开始嗰、那个。user ID 咧，佢已經好混淆啦。點解有個咁嘅號碼咧？佢初頭就為嗰個係密碼嚟添噶啦。跟住我哋都話唔係啊，你嗰、那個係你個，你當係你個户口號碼啦咁樣。咁跟住就好啦。咁佢搞完啦，跟住佢又要諗個密碼咯喎。咁佢初頭咧就搞好耐，諗住淨係入翻自己個電話號碼啦，但係又要英文噶嘛，跟住又唔得咯喎。跟住咧好啦，咁佢終於記好啦。咁登入咗入去咯喎，咁跟住佢就好困扰啦，佢话咁我而家系咪要改翻个密码？跟住唔可以，你用翻呢个就得啦，不如如果你想改都可以嘅，咁你改你要记住，唔系我哋唔记得噶。咁跟住佢又再隔咗一排，跟住佢话咁我有汇丰啊，中银啊嗰啲股票，咁我嗰啲密码又系咩？跟住咧话唔系，你用翻呢个密码就可以噶啦。 系咯。 咁跟住佢就话哦，点解啊？咁唔得噶喎，咁样。跟住搞咗好耐，佢都唔明啦。最后我就揾咗一个方法咧，就话即系好似我哋屋企个大厦咁样，咁每个人入呢间屋都系用同一个密码就得噶嘛，唔会理系呢个密码，我系另外一个密码咁啊。 好靓。 咁跟住佢就好似明少少咯。咁跟住，但系佢就每一次都好似好担心咁样啦。入完之后，跟住佢又隔咗一排，佢又谂：咁我系咪又要改密码咧？系咪会有人知道咧？咁样一开始咧，由佢喺银行翻嚟，佢觉得佢入嗰个密码，佢都嗰、那个职员应该会知咁样。跟住最后，其实搞完一大轮咧，佢最后都系好担心，最后都系冇喺嗰个电话嗰度、那个 apps 嗰度买过股票嘅。就是 真系嬲啊！呢下 我 觉 得最烦系搞完一大轮之后，都系决定， 啊 哎、我都系自己出去搞。 我都系信唔过呢啲电子嘢、啊、 搞咁多嘢做乜嘢啊？最后我都系做唔到，跟住佢又嬲咗咁样咯。 我想问，点解老爷坚持系要改密码嘅？ 就好似咯，就系、是、觉得有个人喺入边咁样嘅，佢揿完之后会有人知道佢个密码咯。咁其实冇噶嘛，跟住解释极佢都唔明咯。 就好似自动柜员机里面有人递钱出嚟咁啊，觉得 系啦，就系咁样咯。跟住就系之后佢搞完，跟住又好嬲。诶，咁我搞咁多嘢做乜嘢？咦，都系唔明嘅咁样。跟住佢又放弃咗。 但系呢个咧，真系好纯粹系我呢个好嗰啲叫咩？好对家庭关有啲偏见嘅人啊。咁我呢啲未我呢啲未嫁得出噶嘛。咁我教我阿爸用手机咧，我基本上教第三句我已经开始发老皮啦。 错啦，系啊。 系佢话系咁噶啦，边有得解嘅啫？咁人哋个系个 app 咁样 check 噶嘛，咁样。我想问 Angel 教老爷用 系咯？你点揿住嗰套戏咧？ 系咪要好有礼貌？ 都唔系啊，都越讲，跟住大家就越大声，跟住佢又唔明喎、啊。咁跟住咁又好似唔系爸爸啊嘛，老爷啊嘛，我又唔知佢好唔介唔介意我望到佢啲嘢喎。 哦， 系咪先？ 就 偷睇咁。 跟住佢有阵时问我识唔识买咁。咁我如果帮你揿咁又好似唔知点喎，咁你又咁惊个密码俾人发现咁样。 我想问，咁你教完你老爷之后，你咪知你老爷有几多钱咯？ 系啊，佢又成日话，咁我其实有几多个户口，跟住佢跟住又话，咁我唔知你有几多个户口噶喎，咁样，跟住佢话，咁我系咪两个啊？跟住。讲讲下讲唔到，跟住啊系啊，你得两个户口，我点知你有几多个户口？ 咁佢唔问翻个仔啊？系咪因为老公成日翻工唔喺屋企啊？ 都系啊，我多少少时间喺度咯，同埋估佢个仔翻到嚟咧，佢又觉得收咗市啦嘛，收咗市佢又买唔到， 系、哦， 所以就棘咗喺度啦。佢又 咁啊 ，Angel， 今日你会拣嚟一首咩歌嚟配合呢一个故仔啊？ 我会揀 Mira 嗰首 Ignited， 因为佢有俾个 app 隔着咗，我又俾佢隔着咗咁样。 啦啦啦啦啦！张，好好啊，你拣得。 我终于明白点解会有呢一首歌嘅存在，就系俾大家表达自己内心嘅愤怒，但又唔可以好直接对住对方发泄出嚟。 喺老爷面前唱嘅真系。 系啊，介绍你嚟听呢一首歌，老爷。 我呢排主题曲啊，中唔中意啊？ 系啊， 啦啦啦啦啦， 啦啫啦。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 Angel 唔系你真名啊？ 好，系啊，系我真名嚟。 你惊唔惊老爷听到？ 唔惊啊，佢应该佢唔识听收音机。 啊，个里面有个人讲嘢俾我听啊，佢又偷听我啊，咁啊， 佢又知我落马啦，咁样。我老爷好少叫新抱叫 Angel， 即是叫英文名啊，真的叫熟 坤、啊、都是叫中 文中文名那些 Angel 都不怕，他应该都不知道是自己，你他都不觉得有问题 都是 我唔系，我哋讲一句先，我哋 Angel 嘅声音系经过特别处理噶， 系 啦，如果你觉得佢似咧就错啦， 其实佢系男人嚟嘅咁样。 多谢晒 Angel， 多谢 friend 呢个古仔啊， 系新年快乐啊， 系啊，新年唔好再被辣着啦， 身体健康， 拜拜， 拜 拜。 Everybody stay up and get down. 趁我有半秒理性，跳进雪柜里清醒冷静。今晚到涉事有法的我频频邀请，不懂反应，爱你要压上性命，还是轻加速变化，融化必须不变，今晚估计不会停，有这次炮要破碎我的，要头发变作声。爱够那个意界满，你说最近欠三款太闷，欲望被超高温处理，沸腾了血管，再插热气管，氧气与氧气兑换，还未圆满，我黑暗十路放心把你叫唤，闹到天边的门，爱到反你烫了也不管，来承认我喜欢。想象最爱这样，有得我爱情里灯照样，明明幻象非常幻象，但我想不小心开一枪，似意用行为你在流流流流动，意识即将融化，没办法操控，品尝电流跃动，每个每个细节无孔，乱流激活细胞，喷射如泉涌，自知即气狂热，暴暴暴风跳入火红火红火红激流之中，意外破空。怀里神秘黑洞，引力瞬间拉扯，将我捉弄。 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有谁冠名？ 系啊，希望大家新年唔好再俾身边嘅人拉着啦。 我以后再听呢首歌都会有新嘅体会啦吓。欢迎电话号码打过嚟啊，1872388，冠名赞助你嘅故事俾我哋。 听下第一位朋友咩分享啦？喂 ，Hello，Hello， 你好， 系点称呼你咧？ Dara 你好啊。 你 今日会冠名赞咗个点样嘅故事俾我哋咧？ 冇啊，过年嗰时听到你哋讲开电脑嘅问题，咁啊谂翻起我细个都唔系啦，青春时嗰阵时一班同事，嗰时候咧就我老细咧就系、是、上大陆嘅咁样，咁咧有时咧咁佢礼拜六翻嚟咧，咁就通常就因为用 notebook 啊嘛，咁佢就要插翻条 LAN 口线咧就上电脑嘅，咁当时上网嘅。咁郵件對佢哋嚟講係好好緊要噶嘛，即係收入來源啊咁樣，息息相關咁。咁當時有個同事咧就負責所謂 I T 部啦，咁佢就唔係經過正式嘅 I T 訓練，係只不過就大家同事咁推舉出來，咁佢變咗係咪變相要食咗呢個位咯咁？ 係。 咁記得咧，我老細朝頭早翻嚟咧就話：咦，點解又係入唔到個郵箱嘅咁樣？咁我同事就正正经经咁样行埋去啦，咁样，咁啊从旁睇住老细入，咁啊好啦，咁当佢入嗰时候咧，咁我佢就话入唔到，咁我同事话：你有冇掂过其他咩掣啊，或者入咗咩密码？跟住我老细咧就即刻推开，将个键盘推，好发脾气推入去，我乜都冇掂过咁样。跟住我哋大家同事就對望，因為我哋係 open office 嚟嘅，咁個個我哋個個都細個啫，即係廿零歲，即係好細嘅啫，真 係 嚇親，好驚就嚇親細路咁樣咯。咁我同事就好鎮靜，咁佢就話：你冇掂過啊？我或者我睇下，我上網睇下點樣解決啦。跟住翻埋位，我哋大家對望，咁冇掂過，咁啊點會入唔到郵箱啫？ 系，只不过可能佢唔想承认咯。 当时我哋唔识啦，咁样，但好笑咯。我哋即系我哋成班即系妹妹仔都有家庭嘅，咁大家都知道，即系当即系好似照顾父母老人家咁样照顾咯，吓。咁啊就我同事真系好好嘅，咁后屘就话或者咁坐咗位，静咗一阵，跟住行埋去到啦。或者等我试下，我唔识得点样表达俾你听，但我尝试下睇下入唔入到咯。其实佢就系翻自己个位，睇翻佢嗰个电邮嗰个 login name、login password， 跟住入翻去咁就得咯。 哦，好脾气嗰个人咯。 系啊，真系好脾气啊！ 咁嗰个系你老细，系你咪训班主出粮俾你嘅，咁啲 EQ 都几好噶。所以我就话咦几好啊，但系即系呢件事谂翻起嗰阵时我哋细个嗰阵时，即系。真係好陌生噶嘛？呢啲技術性嘅嘢又唔專業，又唔係讀 I T 喎，點講俾你聽啫？咁樣咯， 我發現咧，你有冇喐過？即係你問啲長輩，即係好似教長輩用電腦嘅時候咧，你係咪喐咗乜乜乜啊？係一個好容易鬧佢哋嘅地雷位嚟㗎， 係啊係啊，會㗎，係啊，即係好似話佢有錯誤咁，其實都唔係。咁即係其實咪唔係佢唔記得，或者佢唔知道原來佢咁樣咧就唔得，佢好懊惱啊！即係佢困惑咗，點解你哋個個妹妹仔都冇事，係我翻嚟有事啊？係咪你搞過啲嘢嚟？係咪你搞過僆頭嚟咁樣？ 係啊！ 咁僆頭係死物嚟噶嘛？佢插入去你個電，你個 notebook 度，咁你就可以上網噶啦嘛？咁樣咯。 都幾好啊！ 變曬 IT 部。 又变咗 IT 部啦，EQ 又高咗啦，哇！呢份工真系有得着啦。 其实系有得着噶，即系我哋本身唔系读 IT 出身咧，都会学识咗哦，邮箱突然间咁样要点样处理啊？去即系不断去上网去 search 咯，咁啊大家试咯。咁当时大家同事都好好噶，都会话你系咪咁啊？系咪咁啊？集思广益咁样咯。 所以其实你发现咧，大家都发现咧。教阿爸阿妈用电脑是最舒服的，因为他们是任你发脾气 。都不敢啊，都不敢啊。都做爸爸咁样咧，嗰阵时佢教佢买六合彩咧，佢只手咧系比较冻冰冰啲噶。咁你 touch 嗰个手机个 mon 咧，有时跌即系 touch 得唔好咧，佢笃极都笃唔到咧。佢就话点解笃极都笃唔到嘅咁样。咁啊，當然會發敏感啊，有啲唔好聽嘅説話出咗嚟啦，咁樣。跟住你唔係好似氹佢咯，細路仔咁咯，你捉住佢隻手指咁樣，慢慢摸落去，捽咯。佢即係好似驚有電咁啊，掂一掂佢就即刻縮，掂一掂佢就即刻縮。咁咧，跟住你要捉住佢隻手指，嗱，你慢慢掂落去啦，咁樣咯。 依家可以上網買六合彩啦咩？ 有，而家係可以噶嚇。 好耐啦。 哎呀，我都好落後啊！我仲以为是要去投注站嗰度画 number 噶， 你真系好落后啊，师傅。 对唔住，冇买好耐啦。 系啊，要用嗰个 app 你可以买六合彩啊、马啊、波啊嗰啲全部得噶啦。 系啊。 啊，真噶？ 系啊， 你当个电子账户咁咯。 假设我系中咗头奖嗰度，即系金刚宝 500万以上，你要打电话。 哦，哇 ，Dara 你好熟喎，系咪中过你？ 唔系，我成日会有一个希望就系、是、话、啊、我头奖应该点咧？系咪自动弹我户口咧？咁唔系嘅，原来500万以上。咁我要有呢个概念啊嘛，虽然未中，但系日后我会有机会中嘅。 啱嘅，我要心存希望。 咁今日你呢个古仔啊，你会拣你一首咩歌嚟配合呢？ 咁我就拣张国荣《路过青青》，因为点解呢？咁就都纪念我一位同事啦，咁佢走咗啦。咁但系大家都曾经开心过嘅，真系咁样。 嗯，咁啊多谢晒 Dara 呢个故事啦。咁再一次希望大家。我哋一起认真学点样用新科技。 系啊，大家都要身体健康啦。 好，多谢你啦 ，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 若你没法为我安定。宁愿同到流浪旅程，不怕面对这无常生命。若你没有愉快心情，害怕描述谁欠你情，黑了眷眼都足以倾听。让我就直路过蜻蜓，留下能被怀念过程，许耗着我这片热生命，让你被爱是我光荣。无论谁在嫌我煽情，不笑立也不必扫兴。哭我为了感动谁，笑又为了碰着谁，看着你的眼勾引我的泪，为何流入沟渠？希望会感动谁，只怕我会比你累。爱是你的爱，不问我的罪，又凭什么流泪？直路过蜻蜓，留下能被怀念过程，许耗着我这片热生命。让你被爱是我光荣，无论谁在嫌我煽情，不笑立也不必扫兴。可我为了感动谁，笑又为了碰着谁，看着你的眼勾引我的泪，为何流入沟渠？不寄望会感动谁，只怕我会比你累。爱是你的爱，不问我的嘴，又凭什么流泪？哭我为了感动谁，笑又为了碰着谁，看着你的眼勾引我的泪，为何流入沟渠？不寄望会感动谁，只怕我会比你累。爱是你的爱，不问我的嘴，又凭什么流泪？爱是我的爱，若毫无价值，为何值得流泪？ 今日冠名赞助故事俾乜嘢 我真的看不到啊，大佬！ 如果头先的冠名引起你的共鸣，令到你想冠名引发其他人的共鸣， 我知道声空白短信啊嘛， 唔系啊，空白短信，我点知道你想讲咩啫？ 将你的故事 send 嚟骚动音乐 IG 或者是 Facebook 专页，又或者而家打电话嚟1872388。此时此刻，等你冠名。